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将于本月9号到12号在保利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的主题是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文化遗产，将邀请大运河沿岸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和浙江6省市的收藏家协会参会，各地参展商将携带各具特色的古玩艺术品进行展览展销。作为东城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主题为新时代新东城，东城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图片展昨天在王府井大街亮相。200多幅图片作品，5大展览主题，东城40年的发展变化尽收眼底。图片展共分为美、中、轴、韵、风韵、兴、风貌、致、风范、和、风采5大主题，预计展期为15天。民生现代美术馆的展览《调调王毅2018研究展》是王毅继2016研究展之后的主要研究探索成果展示，也是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艺术家个案研究系列的最新成果，展出艺术家王毅最新雕塑、版画及不锈钢作品30多件。再来关注图书方面的消息，小说《变化的位面》是美国作家勒古恩较为晚期的创作，书中勒古恩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个个诡奇的平行世界，15篇故事涵盖了对生化危机、消费主义、人类语言、梦与睡眠、生命与轮回等主题的深刻思考，揭露与讽刺现实世界中存在的荒谬。随笔《声色野迹》近日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发行，本书是历史考据达人侯磊的一部文化随笔集，书稿内容兼有旧日市井小人物的生存、江湖人士的切口春点、戏曲曲艺中的坎节、传统书香门第的风雅、绿林雪岸的传奇，以中国式的思维模式系统梳理中国的历史社会变迁。文学类新书《胡也平读本》近日出版，本书共分为小说、诗歌、戏剧3个专辑。编者胡少章是胡也平的侄儿，掌握了较为专业的胡也平珍贵资料。在读本中，他帮助读者从胡也平众多作品中甄选出较具代表性的部分并呈现出来，使胡也平的优秀作品为更多读者所熟知。小说《走出防空洞》是戴维·洛奇的早期作品之一，为我们描摹了成长于二战中的英国少年蒂莫西·杨在战后偶然发生改变的生活轨迹。戴洛维奇的另一部小说《天堂消息》向我们传达了信心、希望和爱的主题，故事以第三人称记述，好像电影般流畅。中国华侨出版社近日出版的随笔《知宋》分析了大量宋人及后人的文学作品、诗词等，生动再现了宋朝的社会面貌，体现了严谨的文史互证的研究精神。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今天多中高云，扩散条件还比较好，空气清新，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目前空气相对湿度也就是在20%到30%，还请人们呢多注意喝水，及时补充人体水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北转南风3级转1/2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如果此时此刻您觉得这个室外的温度非常的寒冷，让您觉得特别的难以待下去的话，赶紧回家，赶紧进屋，来到咱们这个住在876，好好来暖和暖和。今天我们直播间特别热闹，因为我们今天来的这位女性啊，整个把我们这个直播间就点燃了。 不是，主要是因为你们直播间真的是挺热的， 是吧？ 我比我们交通台热多了。 哎呀， 真的，我们那边我得穿着大衣直播，到了这儿我进到导播间，我就先把外衣脱了。 所以家就是给人温暖的感觉， 可不嘛？真希望住在876。 哎，大家好，我是浩洋。 各位好，我是婉乔。 今天由我们两个给大家带来这么一期节目啊，熟悉我们两个搭档的朋友，我们就搭过一次哈。 是是是， 应该都知道。 但是我们在话剧里头搭了不很长时间， 是你就别提那茬了 啊！怎么了？是因为 你又占我便宜？ 对，我要叫乖孙了啊！ 今天我们聊的跟家的哪一个环节相关？其实我觉得，不论聊到哪个环节啊，这个婉乔应该都是特别感兴趣的。 是的，女生嘛，而且我们家的装修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盯的，避免家庭矛盾。对，就是家里头那个另外一位说，我只需要告诉你一个风格，然后我、 他告诉你风格是吗？ 对，告诉你一下他喜欢的风格。另外呢，他说我唯一的要求，希望给我弄一个像条案的一样的东西，以后想练大字儿。我说好，满足你，剩下的我来定。所以所有的东西全是我亲力亲为去挑的 啊。就是您的另一半还是一书法家是吗？ 草书。 哎，条案。 就当时是他是这么想的， 嗯。 后来我就买了一个长条桌子。 哎，我问问今天来这嘉宾，今天嘉宾是北京欧美家电的刘海哈，有没有人在岛台上写大字的？ 有，还真有， 岛台 真有 吗？ 对，有些现在目前。就是大的一些房子会有一些这种开放厨房，会放个岛台。 嗯， 这个岛台其实，它也是一个社交中心，不仅可以，比如说大家可以互动一下，家人或朋友一起互动， 嗯， 喝点酒，餐前酒，或一起在上面一起做饭，也可以，比如说，去工作啊，然后或者是去写写字什么的，都很方便。其实现在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厨房是这样做，这样设计的。 这你说的是书房还是厨房？ 厨房， 厨房。 这得首先这得是加大，还得是开放式厨房， 嗯， 有这么一个是比较好的。 真的，我就建议你啊，如果要装修，就直接弄一个岛台，别弄什么条案了。 我当时选房的时候就俩要求， 嗯， 一个是厨房得大，我得耍得开， 嗯， 一个是卧室得大，放得下我衣服，就这俩要求。于是最开始看上了一个特别好的窗明几净，还带飘窗的房子， 整个屋子只有厨房跟卧室。 然后发现厨房特别小 ，pass 就直接没有要。 哦，这样。 嗯，所以我的厨房是我的一个小天地。我目前为止，嗯，就包括我公公婆婆有时候去我新家去看、去参观，都说：“哎呀，你这厨房真好。” 是吗？ 嗯，设计的很好，目前还没用过呢。 多大？目前？ 厨房不知道多 少，20多平， 反正是一个长条的。就是长条的， 长条， 啊，长条的厨房，然后靠近那边的那个小阳台的时候是一个水盆儿，然后一进厨房门的时候 怎么还有水盆儿？ 就是那个出水的那个地方啊，那叫水盆吗？ 水盆是水盆，水盆 啊，我明白了， 水槽， 水槽， 水槽，水槽，他以为我放一脸盆放那儿，你然后一进门的时候，就一进厨房门的时候，正对着的就是我的灶台，然后一个巨大的侧吸抽油烟机。 嗯，你这是跑活了。 哎，对，我本来想说啊，就是板桥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在这个家务方面，特别是在厨艺方面特别厉害的这么一个主。 对对对， 今天我们其实也是关注到厨房的某一个方面。 没错。关注哪个方面呢？如果大家刚没有仔细听我跟您说是什么啊，抽油烟机。 对， 非常重要，真的是。我觉得抽油烟机如果噪音大那完了，基本上这个人做饭是崩溃的。 是的。 对，你一开了抽油烟机，然后家里所有人跟你说话或者怎么样都听不到了，而且呢就即便是你在这个厨房你放个音乐什么也听不到了。 对。 这个噪音是一个问题。第二一个问题就是容易磕头。 磕头啊，就是的高低位置是吧？ 对，你装的这个高低位置，然后包括其实直排的直吸的那种，原来我们家都是直吸的，就是有这种问题，但还好我一般碰不着，没装那么低。 对，身高问题你碰不着。 身高问题我碰不着。但为什么我一定这一次新家首先选择的是侧排侧吸，就是因为我觉得啊，侧吸它占了一面墙的那个位置嘛，我省得擦那墙了呀，对不对？哎，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如果你那墙面留在那儿，然后你那个这个油啊、油烟啊、炒菜啊什么的，它那个墙你就每一次都得现擦。如果你不擦的话，第二天那个油就凝固了，就更不好擦了。 哎，刚夸完你勤快，现在又跟我说，哎，不过从这个相对来说理工的角度，我想问一下刘海啊，他刚才讲就是说他选抽烟机，他目的就是比如噪音不能太大，但是我觉得啊。从就是刚才理工的角度上来说，是不是噪音大它吸力肯定强，如果噪音小它吸力肯定没有噪音大的那么强，能不能这么来理解？ 也不一定，这要看那个电机。比如说就是正常理解来说的话，一般电机的功率越大它噪音会越大，但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厂家会用一些比较好的电机，那可能会噪音会小一点。 但是那我去挑抽油烟机的时候，很少有人说哎，你们电机是什么的，其实他说了我也听不懂啊。 可以看，就有一些关键数据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可以在那个，这个产品会有一个技术单页，会看，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功率，看一下功率就好了。 功率越大， 就是它电机的功率就会 越大， 会大一些。然后一般来说，功率大的话可能会噪音大。 明白，就是那个虽然刚刚刘浩洋的质疑是不一定，但是一般来说功率越大，噪音就是越大。 是的，这跟就跟发动机。差不多一个道理吧，就比如说那种就缸数越多它排量越大噪音会稍微大一点。 都是这样的。 跟比如说它这个风扇这叶子有关系吗？ 风扇叶也有关系， 它的构造是吧？ 对，也有关系。但是目前来看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的烟机，它的叶轮的这种就是技术还是算是比较成熟了，不会因为叶轮而导致太大的那种噪音。但如果说就是我们看就欧式烟机跟那种中式的，就是进口烟机跟国产烟机噪音的话，可能会有些区别，是因为就是中式的一般的叶轮会比较偏大一些，所以说它噪声会略微比这种进口的烟机会稍微大一点。 你说的中式或者进口就是因为它的品牌或者是它的这个 就纯粹从它的生产国来看。 并不是说它的样子， 对对对， 是吧？因为我觉得 好像 长得都差不多。 是的是的，现在像是我们看到市面上经常能买到的一些主流品牌基本都是倒梯形，倒梯形的话就是以前欧式的这种就是进口烟机的样子。 倒梯形就是上面有一根那个管， 对， 底下是一排， 下面是就 对对对对对对， 像一个倒梯形的样子。 没错，就咱们别说这儿了，就是您去一些韩式烧烤的店，那烧烤店它不是也吸烟吗？它一般也是上面都有这么一个倒梯。 那就是一小烟囱。 不，你说的这是现在改良了小烟囱，然后恨不得现在有的是那个锅周围就有那个往下去吸烟 的 那个，那挺神奇。但原来最早的时候，每一个上面都是有一个那个烟管。 哎，对，其实你说到这儿，刚才在这个节目之前，我跟这个刘海还在交流，就是他刚不是讲到，像比如说我们去哪儿吃饭，他那个灶台上都有往下吸的嘛。我们刚才讲的是什么？就以后能不能就跟这个整体橱柜一样，它有一个整体吸油烟机，也是一个套装，就不但是上面有这个无论是直吸的还是侧吸的之外，两边的墙上也有吸的，然后这个灶台上也有吸的，但相对来说这个工程就会比较大。 对，工程比较大，而且就是您提到这种解决方案的话，有一种烟机可以解决，就是嵌入式烟机。 对，嵌入嘛， 嵌入式烟机的话，它是隐藏在整个橱柜里面的，就是我们从外面看的话，就是感觉都是橱柜，就是您的灶台上面就是一些橱柜，它是隐藏在橱柜里面，而且是位于这个燃气灶的正上方，所以说我们从远处看，肉眼是看不到。 但是它我们从下面看的话是能看到， 嗯，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完美的可以跟厨房整个一个环境搭配在一起， 融为一体了。但是就等于是把这个管直接走到这个橱柜里边， 对对对，全部都隐藏了，无论是机器还是说它里面的烟管都是都隐藏在里面。 明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跟家有关的话题就是吸油烟机啊，我相信每一家每一户只要您开火做饭，这个东西都一定离不开它。那如果大家啊跟我们节目交流，可以直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留下您的问题或者您的一些想法看法，我们看到的第一时间也会给您回复。 是的， 嗯， 看看您到底是支持那个顶吸式的呢，还是侧吸式的那个抽油烟机， 或者怎么吸啊？您有什么高招也可以来说一说。 总不能用嘴吸吧，对不对？鼻吸啊。 但是这说到这儿，就是有的家庭啊，他比如说他们这个厨房，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靠外的一个窗户，它有这样的一个，就不是墙了，它就不装吸油烟机。它装那种什么呢，就是说吸地特别大的排风扇。 风扇，嗯， 对， 风扇，嗯， 那个虽然说可能不是那么专业，或者说清理起来也比较费劲的话，但那个吸力大，他们就觉得吸力大， 那个， 啊， 那个比较直接。 对， 我们所用到的这目前就是我们家里经常装的，无论是这种国产的或者进口烟机，都是有一个烟管。 嗯， 它烟管的话越长，就会导致吸风量会有些受阻，因为它，因为电机跟涡轮产生这样的一个风压，风压的话通过这个烟管再把这个烟排出去嘛。但是这个烟管越长，它风压越小，所以说就会有一个损耗。 哦，这跟管道还有关系。 对，是的。如果说，比如说，那为什么说直排的话，大家看到效果非常非常好，是因为，就是因为它没有烟管，直接就排出去了，它没有什么损耗， 对， 就风直接排出去了。它缺点就是在于，就我知道，就小时候的时候，就是我的就祖辈家里都是用这种烟机， 对，好多老居民楼啊， 是 现在还在用。嗯， 缺点就是说，那它的那个厨房就跟室外的环境是一个温度。 嗯，对，是的。 因为它这个烟机，这个风，它本身是个风扇嘛，它没法去隔温。 哦，相当于就是室外的那个温度也能通过这个风扇或者这个孔隙都进来了。 对，是的，就是外面有什么，就是外面的环境跟里面基本是一样的。另外就是除了温度一样以外，其实比如说有雾霾天，那外面空气不好，那风也进来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老一辈的人，我们当时去爷爷奶奶家、姥姥姥爷家吃饭哈，如果是夏天，爷爷奶奶在那厨房待一会儿就满身大汗出来了。 嗯， 其实并不是说那灶台火特热。是咱这个抽烟机不太高级，对吧？ 对，是的，它跟外面是一样的。 现在都高级了，但是刚刚那个浩洋你说的这个，就是直接窗户这儿这么直排的，我建议大家一二层楼别这么干啊！我从您家门口走过，我会闻到您家做什么饭呢，会馋的。 对，那会儿就是比如说跟那小区里边走，你就能看见到饭点了，基本上每一家每一户那窗户都排着烟呢， 对， 哗的往外出呢。 他们家做红烧肉呢。 那是就是以前的老房子没有公共烟道，咱们现在买的房子一定都有公共烟道了，就已经设计进去了。 哦， 就是咱们所有的厨房里面的烟都是通过烟机然后导到公共烟道里面。 哦，并不是直接排到我们外面能看到的空气里面了。 对对，是的，公共烟道。这样的话有一个二次处理，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老房子，它时间长了之后，那烟机的位置都会有油往下滴。 哦，对， 对，对。 其实这样的话，一个是对环境，另一个是对整个楼，对美观都不是很好啊。现在都有公共烟道，就我们其实都看不到的。 明白。哦，外面还有油在滴，但是我觉得家里头，如果你要不清洗这个直吸的这个抽烟机，家里也滴油，有的时候那小油盒就会不知不觉的就满了。 是的，嗯。 而且就你知道，用那个去清那个油啊。你清完了之后，你这个手你用肥皂洗，你用洗手液洗，你用香皂洗，你洗多少遍你都觉得还是那种油油的。 对，对，是的，它那个油它有杂质，所以说就会。 你看， 那你不能戴个手套洗吗？ 哎，我因为我手小，所以我基本上刷碗什么，所有干家务活从来不戴手套，戴了手套就是我一累赘，因为它都是大版的手套嘛，我就会可能夹到哪儿去了，然后又掉了，然后怎么样？ 你特制一个， 所以我都是直接徒手弄，太麻烦。直接就打一电话，喂，是厂家吗？来帮我们去那个清洗一下油烟机。现在基本上厂家都可以，是吧？ 会有一些， 会有这种 有这样的额外服务。 对，就因为反正交钱嘛，对吧？然后他就把这个拆下来去外面给你刷一下。 嗯，好的啊，接下来咱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接着聊这话题。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 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欢迎回来啊！刚才这个刘海在这个广告间隙还给我们这个晚桥普及了一条这个小贴士，就是说关于这个油杯哈、或者叫油碗，怎么清洗或者什么的。 嗯啊，怎么清洗？ 您刚才说的是？ 哦，我说的是那个有一些那个烟机它是有金属滤网的，可以把滤网直接放到洗碗机里面洗，就免除了您用手洗油杯啊，是这样的一个痛苦。 完了， 确实挺难洗， 还得买个洗碗机。家里没有洗碗机可咋整？ 不过虽然跟今天话题没关系，但是我好像跟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嘉宾聊天，都发现洗碗机好像真的还在家里边挺必要的。 什么时候说这一期话题，把我叫过来，我也上上课。那说明刘海家有洗碗机。行了，我知道了啊，哪天我清洗的时候，先给你打个电话，用你们家洗碗机一下。 行啊，那接下来咱就可以聊一聊啊。首先跟大家要说到的这款油烟机呢，就是侧吸式的油烟机， 支持。 我们讲讲它的优缺点吧。 嗯，首先优点，我觉得它不碰头，这是肯定的啊。它在这个斜面在你前方。第二呢，就是我刚刚也说到了，其实比较清洗，这个清洁的时候比较方便。你擦这金属，总比你天天擦那墙强，也易清洁。再有呢，就是它不滴油。你会发现它基本上没有那个油碗，它那油其实就顺着这个弯的这个侧面的这样的一个弧度就下来了，是吧？ 对，是的， 永远都不用滴油，也没有小油盒收集，是吗？ 有， 它里面有一个， 里面还是有， 里面有， 那也得清洗油盒呀， 也要清洗， 肯定都得清洗， 要清洗。 还有什么优点？刘海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差不多了， 别再说了。哎，我的天，哎，这嘉宾省事了啊。侧吸的这个哈，但是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就吸力不是很强呢？ 其实现在侧吸的烟机，就是我们从它的那个电机跟涡轮来说，可能跟那种倒梯型的有可能都差不多。 嗯，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那个侧吸的烟机它吸风量没有那么大？是因为那个烟，比如说我们在炒菜的时候，突然一阵子上了很猛的一阵油烟，它油烟会上升很快。快的时候呢，它会沿这个侧面呢，会沿着它慢慢往上跑。但是比如说我们是，如果上面是一个倒梯的一个整个一面的话，它的阻挡的烟的这个效率会更高。 明白， 所以说就 给它挡住了。 对，就看上去就烟到这儿就停了嘛。但是侧吸的话，你看上去那烟会沿着它一直往上跑。 明白。 可能如果说没有来得及吸，就顺着就跑到那个就是整个厨房空间里面去了。 所以给人的错觉觉得说，哎，你看它这吸的没有那个什么干净，没有直吸的干净，是这样的。 对，是的。 所以就是大家别做那么大油的，那么大烟的，或者是我觉得您如果是这么大的这个烟量，一开始您就把它那个侧吸开一个最大的风量，然后等到您之后再炒的时候，比如说它那个有这菜里头有点水了，它那个烟也没有那么多了，你再给它弄成低风量， 可以， 是吧？可以先叫什么？先抑后扬，先扬后抑。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侧吸烟机，它是顶部有一个顶盖打开嘛，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打开，打开之后呢，可以挡住一部分油烟，然后开始吸烟嘛。然后现在呢，有一种烟机就是侧吸的，它是打开这个盖在底部，底部，底部的话就靠近我们的这个就是烹饪的这个区域，产生烟的这个区域很近，所以说很快就可以把烟吸走。 明白，它其实相当于是给这个烟制造了一个通道，让它往这个侧吸的这个风口走， 直接就是吸到里面， 拢进去了，等于说是。 对，是的， 明白， 有这样的。 但是它也有缺点，缺点就是好像噪音听上去比那直排的那个还大点儿。 它本身它里面是一个很大内腔，就比如说我们看侧吸的话，它里面内部的这个腔体是比倒梯的要大。大的话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比较噪音，它整个 腔体大就有回音了，是吧？ 对，是的，会噪音会大一些。另外就是如果说真的油很多的时候可能比较难清洗，因为它那个油都沿着它内壁再往对，是的，它里面沾油的这个面积会大， 里面会沾油的。没事，眼不见心不烦，在里头。哎，浩洋，你们家是直排的还是侧吸的？ 侧吸。 哦，真的啊？ 对， 那你们家好时髦啊，这么早就用上侧吸了。 多早呀？没多早。我们也是新房啊。 就反正那为什么当时你也考虑了这个呢？考虑到它什么优点呀？ 好看啊。是啊， 你看，

如果说你清理侧隙的话，它就在你直面，你去这么擦。但你如果要清理顶隙，你要知道，我很有可能得弯下腰，然后就跟那个撅一把管似的，我得抬着头往上看，然后去擦它那叶子，擦它那网，是有这么一个道理吧？ 一般倒梯型的烟机的话，对。会存在您说这种问题， 对，因为我高呀，是不是？我跟满桥比，我高得多。 他其实说的这话的意思呢，就是家里的家务活他干啊， 也 你是不管， 不是也得干，大家一块儿做家务嘛，是不是？ 对啊，那你干嘛不把这个活派给媳妇儿呢？ 油烟呢，对不对？你做饭已经让别人做了，你说你清理起来，你还是不是？ 所以还是想说一下，就是中国好男人是吧？ 但是确实，我觉得从清理角度来说，这个可能我觉得啊，这个侧隙的要比那个就是顶隙的，我觉得要清理起来方便一些。 其实侧隙的话，一般我们只是就是清理它的表面嘛。它的滤网是在里面，有的滤网在里面，有的也是隐藏式的，就也别忘了，就是我们要长时间长了之后关注一下它内部。 明白，反正我们家因为一直住到的这个家里头都是那个直排，然后侧隙的那个我只是选了新家的，还没有入住嘛，所以那个直排的那个抽烟机，我是觉得它有一个好处，它上面就是你直排，它不是就是一个像一个方块一样在你的脑瓜顶上吗？它上面还相对还有空间，比如说我会把一些什么厨房用纸啊，什么洗碗布啊，什么厨房用的湿巾啊，都给它搭上了，就变成一个小小的台子，一个储物空间。 但这个承重应该承重不了太多吧？ 没多沉，就是厨房用纸，没多沉，就一卷放在那儿，就很随时很随便就拿了。但是有一点，我就老怕它滴油，它一滴下来吧，你就觉得那个油还 对， 而且那个油又不是你想要食用的那个油，就这个确实是我最大的一个觉得它的缺点。 那接下来请刘海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关于这个直吸或者也叫顶吸式它的一些优缺点。 直吸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第一点就是它可以很有效的去阻挡油烟，比如说就是我们在爆炒的时候，特别是在一开始油温比较高，突然放一些冷的食物，油烟起来的时候烟量比较大，它能够把这些烟都挡住然后再吸走，这个是就是防止那些烟呢就飘到我们厨房里面。然后就是刚才就是二位主持人也说过，就是在它的一些清洁问题啊，其实现在很多这种倒梯型的烟机，它会有一些比如说独特设计，比如说这种中国的有些品牌，它会做成一些有一些这种导流槽，可以把那个油导到这个中间的油杯上去。也有的话会做成，比如说进口烟机一般会在顶部做成这种金属滤网。滤网的话就会把这个油烟做一个油烟分离，然后呢就是您担心那个比如说油可能会滴下来这种事情的话，就需要我们就定期的话就把这个滤网去放到洗碗机里面去洗一下。 明白。这个油烟分离，因为给我的印象是我炒菜那个油这个烟就是随着这个不这个油就是随着这个烟飘上去了。 对啊， 我肉眼都不怎么能分辨出来，你看它上面还飘了油，但我知道这个为什么叫油烟嘛，对吧？它里面是含油的。 是的， 但是它就是跟着这个烟一块都已经跑到烟道去了，为什么还会有人觉得说，哎，它这两个没有分离，然后就会它会滴油。那如果我想给它分离了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我觉得。 实现油烟分离的话，就是这个类似于这种口罩，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烟机，它会有一些这种金属滤网。有的滤网的话，它密度比较高，密度高的话，就是油烟当遇到这种温度比较低的金属滤网的时候呢，它冷却，然后就凝固在这个滤网上面。 懂了。 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物理，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在这个高温的这个爆炒过程当中，它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气化。 对，是 气化了之后再接触到这个冰冷的或者说温度相对较低的金属网的时候又变 成附着上了， 又液化。 对，是的， 对吧， 就附着在上面。然后 这物理学的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就定期清洗一下我们的金属滤网就可以了。 明白。但这金属滤网是一般装在里面的，我还需要把什么东西罩子拿开吗？ 不用。现在的话一般都是我们可以肉眼看到的， 就表面上的那个， 就是，对，它有一个卡扣，就摁一下就好了，就可以摘下来。 但又弄一手油，就是反正清理起来 你只要是做饭你想不接触油 那倒是 不太可能。这个东西啊， 是 倒也不会一手油，就是它那个卡扣的话会就是很简单，就是摁一下就可以拿下来了。 明白。拿下来还得端到刘海他们家用洗碗机去清理，所以这 懒不懒？ 因为真的，我觉得这么去刷，这么去人工清理，确实麻烦。 是，也有这样，就比如说现在，因为滤网本身它价格不是很高，就比如说我们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这个滤网实在是就被油堵得差不多了，那我们就直接换一个滤网。 多少钱？贵吗？这种，或者是就是频率呢？ 频率的话，就如果说我们根据我们炒菜的这种烹饪习惯，就家里有老人或有小孩，一天三顿都要做饭的话，可能我觉得这，一年肯定要换一下了。 哦，一年就要换一下滤网。 嗯，是的， 明白。 如果说就比如说我们就上班族只有晚上做饭的话，那可能时间会少，可以长一点。 那像侧排的呢？侧排里面也是有滤网的， 也是有个滤网，它是在内部的。这个滤网的话，它说叫滤网，但其实它那个孔径比较大。基本的油的话还是留在这个存在这个里面了， 明白， 存在那个腔体内部了。 哦，所以它清理起来更麻烦。 设计对会稍微麻烦一点，就是不同的这种侧吸烟机它设计方式会不一样。它里面会有嵌入式的一个集油槽，就看它这个集油槽在什么位置，好不好拆卸。 哦，好神秘。哎，那浩洋，因为你用了那么多年的这个侧吸侧排，你们家抽烟机清洗过吗？就是 清洗过。 就是 都自己来， 真的？ 对啊， 那得用多长时间吧？每一回？ 基本上 三小时， 就是你只要开火，当天就清洗。这样的话，不会说是累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 对，这是好习惯。 我以为是就是他两年然后清一次，然后再说一次， 两年清一次，你油烟机都找不着了，你都。 哦，明白了。那你这挺勤快啊，就当时差不多就是随做随清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哦，这是个好方法，对吧，刘海？ 是。 这样的话能时常的保持我们抽烟机的一个干净。 对，它效率会高一点。 为 什么清洗？ 你知道为什么刚才放广告阶段，我问刘海，我说刘海，我说那个。你像这抽烟机，大概我家里头每天就是晚上做一次饭，那用多长时间我就该换新的了？他说频率如果不高的话，频率如果高的话三五年，频率如果不高的话就可以五年以上。我就在想，哦，那行，那就是攒着这五年直接换个新的，都不用清理， 那就攒油攒五年是吗？ 是不是也不 行？你这好媳妇儿的形象，我觉得越来越立不住了都。 就关键是我很少去动那个抽烟机，因为就是。我特别受不了满手的油，但我现在才知道，如果你能避免满手的油，就是最好有一个好的抽烟机和好的洗碗机，这两个你就能不怎么接触油，对吧？ 也不是， 是可以的，可以的。 这个油烟的油可以少接触一点， 是的，对， 对， 就是你清洗的时候会简单一点。 是是是，对啊，因为你洗碗的时候弄满手油多难受啊。 是，哎，聊了这个关于这个直吸，聊了关于侧吸，我接下来想问刘海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市面上关于抽烟机分什么中式和欧式。那比如说目前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就是，如果说您家是传统的中式家庭，我指的是这个饮食啊，是中式家庭，就不太适合这个欧式的吸油烟机。这观点你觉得对吗？因为好多人说它这个欧式吸油烟机吧，它这个好看美观，但是它这个吸油的这个能力好像没有那么强。 也不见得。现在有些欧式烟机在做一些，就根据中国市场我在做一些改进吧，可以说。因为如果说是纯的一个欧式烟机，就是这个牌子进口过来的话，它的吸风量首先比较小，另外的话它的滤网是不太适合我们中国的烹饪这种习惯的。但如果说我知道一些品牌他们在做一些改进，比如说他把滤网做了一些改进，滤网的话做成这种不锈钢的这种交叉式的这种滤网，类似于我们商用的滤网，商用烟机的滤网。另外的话就是在吸风量上会做一些提高。其实这样的烟机的话，无论是从设计来说还是从它的实用性来说都还是不错的。 明白。所以我懂这个刘海的意思，就是您在国内买，在正常的这种大的平台啊，然后商场啊，商超什么的，您买到的即便是欧洲的一些进口品牌，它也都做了一些改良，不建议您直接飞到欧洲说，哎，我订一个抽烟机，我给它背回来运回来。 我要订一个，我干嘛飞欧洲？我直接网上订不行吗？飞欧洲我订一个抽烟机我再回来，我羡慕 就这意思。因为我确实是去过一些国外人家，我发现有的人家根本就没有抽油烟机，甚至有些人的那个抽烟机我开了，我都觉得他这是开了吗？ 对， 他是开了个小电风扇吗？ 是， 特别小，那个风细的， 对，是的。 后来发现他们家基本上就是 煮的锅，然后一个炖的锅，连蒸锅都很少。然后它的那个平底锅吧，它也很少去做个什么什么这种炒的菜。 是的，是的，他们顶多就煎个肉，但煎肉的话不像我们中国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们是什么热锅热 凉油， 然后油热了之后一冒烟儿。一冒烟之后呢，就再放一些冷的菜，就油烟很大。但是国外的话，基本都是那油，它首先用橄榄油吧， 对， 橄榄油比较多。橄榄油的话，不可能说温度很高再放菜，因为它本身沸点会比较低一些。 明白。 所以说它本身产生的油烟也不会特别大。 是。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啊，您就在咱国内买，别像那刚那浩洋说的，你在网上直接从那边海淘一个回来。 你说的这个，不过确实是，就在油烟机这一块，我觉得咱们国内的很多品牌，包括这个，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圣人家庭的这些做饭来说，还剩一分多钟的时间啊，我们接下来不然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关于这个集成灶吧。啊，集成灶，您觉得可能？我觉得都。感觉是不太明显，但是都集成到一块儿，好还是不好？ 就是这还是回到了之前，就是我们一直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几何几的几何一的这么一个产品， 嗯， 它是比就单独专业做这个东西的产品是好还是坏？ 嗯， 但是就是据我的经验来看的话，还是倾向于选那些就是专门做这个东西的，就是比如说烟机，我们就选专门做烟机这个烟机；然后燃气灶的话，专门做燃气灶，因为它这个产品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加热，还有比如说。比如燃气灶呢，还有很多安全的一些考虑啊。烟机的话，还有很多，比如说你除了吸风量之外，还考虑到一些，比如说你要清洗啊，包括这等等很多这种因素。集成灶的话，它是把烟往下吸，因为烟的话是往上走的，所以说我们要考虑到怎么去更有效去把它烟吸走。 看来啊，就是我今天听了刘海的介绍，就是。商家在打着说我们这都是免清洗的油烟机啊，其实真的不是，它都是还是要需要清洗的。 北京时间下午的2:45，咱们今天的住在八七六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嘉宾刘海今天的节目当中做客哈。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我是浩洋， 我是板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下期见。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 嗯， 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 嗯， 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 嗯， 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 嗯， 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 嗯， 全球限量发行只有20000瓶，无论是饮用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酿。 哇，那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既然是同一窖池同一基酒，我感觉啊应该是非常的难得哈，也是很值得纪念的一款好酒哈。那胡总您看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 不会吧，今天没有说我们要销售这款酒啊，这你也知道这款酒的产量并不多。 胡总您今天都来了，您也知道咱中国人最重礼仪对吧，您说您来您能空手来吗？不能啊。